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急先锋，在中国30年，靠着一张伪善的假面搜集各种情报。 他就是头号战犯土肥原贤二。 从黄姑屯事件到9·18事变，背后都有他的身影。 土肥原有一洋一土两个别号，一个取自英国民生广播的间谍，叫做东方劳伦斯，另一个取自他本名的汉化谐音，叫做土匪元。 扶植伪满洲国，策划汪精卫叛国，毒杀吴佩孚，土匪元贤二欠下多少血债？ 从这份罪状表上来看，土匪元贤二罪状是所有战犯中最多的。 被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的甲级战犯为何进入靖国神社？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隐藏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目的？档案为您揭秘靖国神社里的恶魔，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 这里是位于天津日租界的一个独立的小楼，1931年，这里却注定没法平静。静园是溥仪在天津的一个住所，原名乾园。溥仪为了在此能够静观变化，静待时机，这才改名叫静园。11月3日，土肥原贤二来到了静园。土肥原先是问候了溥仪的身体，之后就转入了正题。他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现在张学良把满洲给搅和得民不聊生，日本的民众和财产得不到保证，才出的兵。他还说日本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而这个新国家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保护。最后他抓住溥仪一心想复辟清朝的心理，力劝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在日本的真诚帮助下回到祖先的发祥地，光复帝业。这次会面，土肥原给溥仪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是这么描述的，那我们摘抄了出来，一起看一下。他那年48岁，眼睛附近的肌肉出现了松弛的迹象，鼻子底下留着一撮小胡子，脸上自始至终都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看到了溥仪的犹豫，土肥原没有说话，但却在心里暗暗地盘算着下一步的计划。土肥原贤二拜会溥仪的消息第二天就见了报，而且准确地指出了土肥原贤二的目的。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立即警告土肥原不得私自把溥仪劫持到满洲。这时的天津警备司令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明，他奉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命令严密看守靖远，不得放走溥仪。这样一来，溥仪居住的靖远就越发的不安静了。 几天以来要求觐见溥仪的人特别多，而溥仪却又摆起了皇帝的架子，谁也不见。身边的人无论是谁询问他的动向，他都不予以回答。就连蒋介石也派了说客秘密拜访溥仪， 结果天津卫的朱家报纸展开了新闻大战，有的写文章恭维溥仪，说他根本没有离京出关的意思，有的撰文说溥仪即日出关，此举是认贼作父，丢尽了中国人的尊严。眼看着泾原乃至天津都乱作一团。 据说土肥原的手下苦恼地问他该怎么办的时候，土肥原只是悠闲地说了句：“乱才好嘛，越乱越好，这样我们的人才好进行工作。”虽说泾原越来越动荡不安，但是这位早已被赶下龙庭的皇帝溥仪仍然还要遵从当皇帝的规矩，天天要听师傅的进讲。11月8日的清晨，溥仪像往日那样微合着双眼，就像是听老和尚敲着木鱼诵经那样，听师傅进讲皇帝之道。突然溥仪的侍从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说：“不好了，有炸弹！”溥仪坐在沙发上，竟然吓得连站也站不起来。就在泾原上下惊魂未定，日本警察和日军司令部的军官们就全来了，拿走了炸弹。第二天，一名日本军官向溥仪报告说，那两颗炸弹经过检验，证明是张学良兵工厂制造的。紧接着，泾原里收到了不少恐吓信和电话，然后一连几天，泾原门外都出现了一些形迹可疑的人，好像衣服里面藏有刀子。但最神奇的是，这些前来报告的人居然都能认出那些人是张学良的手下。溥仪被搞得神经高度紧张，觉得这泾原无论如何是不能再待下去了。与此同时，土肥原贤二越发地感到在华北最紧急的任务就是摧毁张学良在华北的政权。他认为在北洋派大同盟暂时筹组不起来的情况下，应当在天津发起暴动，诱使中国驻屯军出动。土肥原企图在天津再演一出像918那样的天津事变。 1931年11月8日晚上10点左右，天津大街上突然响起了激战的枪声。一群土匪、流氓、地痞，以日租界为中心，在日本特务指使下，从日租界冲出到中国地界进行骚扰，攻击的目标是公安局及警察署所。 这次暴动由于计划不周，加之天津驻屯军力量单薄，没有达到土肥原的预期目的。但是失败后的土肥原非但没有沮丧，反而十分得意地笑了，因为也就是在这一夜，他成功地把溥仪从天津运出去。原来这本来就是土肥原一箭双雕之计。 原来之前溥仪在泾原收到的炸弹、恐吓电话和泾原外的可疑分子，统统都是土肥原贤二一手策划安排的。借助这些土肥原一手制造的混乱，日租界和附近的中国管区宣布戒严，日军的装甲车以保护的名义开到了泾原门口。日本军官再一次恐吓了溥仪，他声称这一次的暴动是张学良派兵来抓溥仪的。再也经不起恐吓的溥仪终于按照土肥原的安排潜出家门，坐上了前往旅顺的比治山丸号。 直到20年后，溥仪才知道，当在船上默默地感激着土肥原的时候， 距离溥仪房间不到三米的地方有一个汽油桶，一旦溥仪要逃走或者有人要来带走溥仪时，日本士兵就会点燃油桶烧死溥仪。 为了逃脱罪责，土肥原贤二步步为营。 土肥原贤二自从在东京审判开始时当庭说了两个字无罪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在法庭上说过一句话。 面对土肥原贤二的沉默，倪正玉是如何让其认罪伏法？ 土肥原贤二直到死都还盼着有人能够继承自己那罪恶的衣钵。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4个甲级战犯被供奉在日本靖国神社里， 日本的军国主义仍旧蠢蠢欲动，他们参拜靖国神社，为东条英机这些战犯招魂，根本就没有正视伤害中国人、伤害亚洲人民的那段恶魔一般的历史。 他们的一生罪恶累累，他们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远东国际法庭确认了他们的战争罪行。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时任中国代表法官的梅汝敖回忆，他们花了差不多3个星期的时间来听取亲历这一屠杀惨案的中外证人的口头证言。 人证物证铁证如山， 溥仪顶住了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轮番质询，用他自己亲身经历的大量事实揭露了侵华日军的罪行。 历史告诉我们，对军国主义不能姑息，正义再次宣誓，血腥的悲剧不能重演。档案推出系列节目《靖国神社里的恶魔》，敬请关注。 土肥原为日本立了一个大功，为日本人创立了一个俯首听命的伪满洲国，并让溥仪当上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这是保存在长春市伪满皇宫博物院的一份诏书，时间是康德元年，也就是1934年的1日。诏书上是这样写的：赖友邦之仗义，欺使凶残肆虐，安人祖兵，无辜于天，莫能自振而日本帝国冒群疑而不避，犯众纠而服辞，事等解悬，共同原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日本人很仗义，在溥仪被迫害不能成事的情况下，不怕犯众怒而伸出了援手。溥仪呢，还把这比作救落水的人，可见溥仪对土肥原帮自己复辟是很感谢的。可对土肥原贤二来讲，光有感谢是不够的，所以这个诏书还有这样的话：当与日本帝国协力同心，以期永固。这一次的擅自行动并没有让土肥原贤二遭受到处罚，反而成为日本的英雄。这也让土肥原贤二由一个特务机关长，也就是一个大佐级别的官职，一跃晋升为陆军少将。 1932年3月1日，日本政府单方面发布伪满洲国的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3月6日，溥仪从旅顺出发，9日在长春宣布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年号为大同，首都设在长春，改名为新京。至此，由土肥原一手策划的伪满洲国政权正式成立了。 现在建设新国家，就是本着这种的主义，以为立国的基础。 I have great pleasure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of extending my greetings to the world through the medium of the Toki。 此时的溥仪并不知道，从这一天开始到1945年9月， 日军在中国东北三省及热河杀害了抗日军民达12万之多。 溥仪满心欢喜地以为自己完成了祖宗的大业，可是没想到等待他的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而是成了地地道道的受制于人的一个傀儡。他的这份憋屈直到15年后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才一股脑地吐了出来。 检察官问溥仪，你能否向我们描述在你成为伪满洲国皇帝之后你是否享有人身自由？他是这样回答的，在过去几十年里，对我来说自由这个词有很多含义，但我成为伪满洲国皇帝之日起，我从未享有一个皇帝应该享有的自由，也没有任何私人自由。溥仪表示，他的一切都必须听从关东军司令的指挥。 溥仪用他自己亲身经历的大量事实揭露了侵华日军的罪行，他连续8天出庭，每天6小时，创下了东京审判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 而除了阴谋策立伪满洲国之外，在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后，土肥原贤二更是公然从幕后跳到台前。1938年就任侵华日军第14师团的师团长。8月20日，土肥原指挥部队在天津塘沽登陆，参与北平永定河作战。日军攻占保定后，土肥原贤二指挥侵华日军第14师团沿平汉铁路一线进犯，一路杀向石家庄、邢台、邯郸、资县，直抵黄河渡口。而与此同时，他的特务老本行也没有停止，阴谋策立伪满洲国让土肥原贤二自认为很了不起。同年他又开始策划华北自治的阴谋。土肥原在阴谋策划所谓的华北自治失败后，又想出了毒辣的一招。1937年，侵华日军占领了北平，他们迫切需要一个类似于伪满洲国那样能跟蒋介石对抗的傀儡政府。1938年年底，土肥原到北平亲自登门拜见了吴佩孚，他软硬兼施，逼迫吴佩孚出山。在被吴佩孚断然拒绝后，恼羞成怒的土肥原设计杀害了吴佩孚。处心积虑的土肥原贤二在策反吴佩孚失败后，又转而策反汪精卫。1938年12月28日，汪精卫公开发布叛国电报。1940年3月，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至此，土肥原贤二完成了他在中国近30年分裂中国、挑起战争的特务工作。 土肥原贤二自从在东京审判开始时当庭说了2个字无罪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在法庭上说过一句话。在土肥原贤二个人辩护的最后时刻，他依然放弃自己亲自辩护的权利。当然，中国检察官并不会这么轻易的就放过土肥原贤二，他们步步紧逼。我们找到了一段倪正玉当庭质问板垣征四郎的录音，一起听一下。 Near the end of your term as Minister of the Army, you sent an emissary to China to meet with 2 individuals. The first Premi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ng Shaoyi, and a former head of Northern Warlords, Wu Peibu. Is that correct? control this. Your Air purpose was to enter them to participate in the Tabe organization you were sent to set up. Is that right? Yes, I don't know. Well, do you at least remember whom you sent? Was that person none other than one who you served the position of Mayor of Shenyang? Installed the Tabe Emperor Fu Yi, fertilized with Chinese Guanzhong Army, plotted to bring the blue to North China, instigated independent movement in Inner Mongolia, inserted traders everywhere to set up Tabe governments and traders' organizations. Never hesitated to do evil. Now sitting at a defender's table, namely Kenji Tokihara. Is that him? Answer me. 精彩吧，一箭双雕，明明是在问板垣征四郎，却把土肥原也给拎出来了。检察官忽地站了起来，指着坐在被告席一角的土肥原，大声地斥责道：“那就是土肥原，就是他，挟持了溥仪到长春，制造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他还策划了中村事件、918事变，策划华北自治。”搞冀东伪政权，煽动内蒙独立，纵容无唐合作，扶植南京伪政府，策动特务组织进行阴谋暗杀活动，这些都是那个坐在被告席上的土肥原干的。大厅内所有人的目光都迅速地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土肥原被重重地击中而凸显了出来。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818次开庭。下午1点30分，法庭宣读了战犯的判决书。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25个战犯中，土肥原宪二是被判定为甲级战犯，是日本所有战犯中犯罪条款最多的之一。他犯了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反人道等罪行。 Derihara Kenji, on the counts of the indictment on which you have been convicted,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听到判决的土肥原宪二愣了许久，都没有缓过神来。他在想些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此时此刻，他一定知道，这里将是他罪恶人生的终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判处7名被告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土肥原贤二直到死，都还盼着有人能够继承自己那罪恶的衣钵。 东京审判的法官和被告都想不到的是，30年以后，也就是1978年10月。这些双手沾满中国和亚洲许多国家人民鲜血的元凶和主谋，以为国殉难者的名义被移入日本靖国神社。30年以来，不断有日本政要、国会议员罔顾历史，坚持参拜供奉有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志。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